我是来自北京的小记者张雨 佑。我是来自上海的小记者王 雨桐。我是来自常州市的小记者 张申泽。我是来自成都市的小记者黄曼山。 我在建成后的宾斯代现场为您介绍。 今天是上海昌邑小学75周年校庆，我正在 我现在在西安科技节的现场，跟我一起进去看看吧。 北京2022， 北京2022， 北京2022， 北京2022。 我们用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向世界展示魅力中国。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广播 FM92.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2022，我是主持人 Chelsea， 也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学生记者。 Hello， I'm Oscar, the student reporter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at Beijing Radio International. Welcome to our program.Beijing 2022, brought to you by FM 92.3. 北京2022是一档以青少年为主角的节目，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将以多语种冬奥小记者的身份，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向大众普及冬奥知识，传递冬奥精神，介绍冬奥近况，并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冰雪运动。 今天我们要和小记者们一起回顾的冬奥会项目是越野滑雪。越野滑雪是速度与耐力共舞的一项运动，它借助滑雪用具，运用登山、滑降、转弯、滑行等基本技术，滑行于山丘雪原。越野滑雪起源于北欧，又称北欧滑雪，是世界运动史上最古老的运动项目之一。 Cross-country skiing is a form of skiing where skiers rely on their own locomotion to move across snow-covered terrain, rather than use ski lifts or other form of assistance. Cross-country skiing is widely practiced as a sport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y. However, some still use it as a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那接下来由小记者方涵宇和冯张怡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于越野滑雪的介绍。 我的冬奥梦 My dream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I am a student reporter 方涵宇 from Beijing. I'm going to introduce an event in the Olympics, cross-country skiing. Cross-country skiing is the oldest type of skiing.It emerged from a need to travel over snow-covered terrain and developed as a spor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For centuries in the snow-covered north, skis were required to chase game and gather firewood in wintertime. With long distances between the small, isolated communities and hard, snowy winters, skiing also became important as means of keeping in social contact.The word ski is a Norwegian word, which comes from the Old Norse word skid, a split length of wood. Different types of skis emerged at various ridges at about the same time, one type horizontal piece binding. The modern ski bindings are based on the Fennoscandian model of the 19th century.The East Siberian tire was a thin board with a vertical four-hole binding. Sometimes it was covered with fur. The Laps used a horizontal stem-hole binding. Present-day cross-country skis were developed from the type used by the Laps. Norwegian army units were skiing for sport and prizes in the 18th century. Skiing for sportappeared in Norway in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first race on record is 1842. The famous Holmenkollen Ski Festival started in 1892, with the focus initially on the Nordic combined event. However, in 1901, a separate cross-country race was added to the festival. The men's event debuted at the first Winter Olympic Games in Chamonix in 1924, and the women's event debuted at the 1952 Oslo Games. The sport has traditionally been dominated by the Nordic countries. 我是来自北京的小记者，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越野滑雪的比赛规则。越野滑雪比赛涉及到两种技术规则，传统技术和自由技术。比赛路线分上坡、 下坡、平地，各占全程的三分之一。雪道的最高点不超过1800米，分为间隔出发、集体出发、追逐赛、接力赛、个人竞速赛和团体竞速赛。在间隔出发这个项目上，女子进行10公里比赛，男子15公里，每隔30秒出发一位运动员，以到达终点的时间确定名次，用时最少的运动员获得胜利。集体出发项目2002年被列入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所有运动员列队同时出发，到此由抽签决定。女子进行30公里比赛，男子50公里，比赛中每10至12公里会让运动员通过运动场，最终第一个到达终点的选手获胜。追逐赛包括传统技术和自由技术，所有运动员列队同时出发，到此由抽签决定，在比赛进行一半进入运动场，然后迅速变换技术和滑雪杖。女子先滑行 7.5 公里传统技术，之后是 7.5 公里自由技术，而男子则15公里传统技术加15公里自由技术。比赛中运动员每6至8分钟通过一次运动场，第一个到达终点的运动员获胜。个人竞速赛从资格赛轮开始，每隔15秒出发一位运动员。女子比赛每一圈 1.2 公里，男子比赛每一圈 1.4 公里。资格赛前30名选手晋级四分之一决赛，从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决赛 B 到决赛 A， 每一组6位选手，其中每组前2名和每一轮速度最快的2位选手晋级下一轮，直到决赛 A 中有6位选手竞争最后的金牌。在团体竞速赛中，每一队里有2名运动员轮流在雪道滑行，每人滑行3次，总共滑行6圈。比赛分半决赛和决赛，半决赛每一组有10至15个队，两场半决赛中成绩最好的5个队晋级决赛。运动员在比赛当中轮流滑行时，必须遵循正确的交换顺序，而不能影响或阻碍其他队。六圈比赛结束后，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队伍获胜。在接力赛中，每一队有4名运动员，前2名必须使用传统技术滑行，后面2位必须使用自由技术。女子是4×5公里接力赛，男子是4×10公里接力赛。比赛采用集体出发，选手之间的接力，第四个选手当中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团队获胜。 When it comes to China female cross-country skier, Wang Chunli must be mentioned. Wang Chunli made history when she won the women's short freestyle in cross-country skiing by a mere 0.09 second at the 2007 Asian Winter Games, ending China's record of never winning an individual gold medals in this event. She fell to the ground as she crossed the finish line without even knowing whether she had won the title. She said, I just tried my best and couldn't think of anything else. I was very happy to win glory for my country at home. Wang Chunli, in her one day, tries her best to win glory for the motherland. This unremitting effort and patriotic spirit is worth learning. I'm going to introduce a superstar in the event of cross-country skiing, Marit Brogan from Norway. Brogan has won everything there is to win since embarking on her international career as a 19-year-old in 1999. The first of her 15 Olympic medals was a silver in the women's 4x5km team relay at Salt Lake City 2002.She has won more medals than any other athlete at Pyeongchang 2018, 5 in total. Norwegian cross-country skiing idol Marit Brogan became the most decorated Winter Olympian of all time, with a collection of 50 medals to her name. 8 of them are gold, equaling the record held by her compatriots, Ole Einar Brodland and Bård Dale.Who won the titles in biathlon and cross-country respectively. Those records are just two of the many she had achieved during her remarkable career. Brogan made the last competitive appearance of her stellar career at the Norwegian Championships on 6 April 2018, announcing that at the age of 38, she no longer had the motivation to compete 100% for another season. While her host of records will surely stand for a long time, her influence on her sport will endure even longer. It's incredible when I look back and see what I've done, she said after her commanding 30-kilometer win in Pyeongchang. I've had a wonderful career. These are my last games, and to finish off like this is just fantastic. 感谢小记者们的精彩介绍。 在今天我的冬奥梦板块中，我们将和小记者们一起和两位老师走进奥林匹克课堂，来听听他们分享自己对奥运精神的理解以及自己和奥运的故事。这两位老师分别是来自首都体育学院的卢秀英老师以及越野滑雪世界冠军满丹丹老师。 我的冬奥梦 My dream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是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展示中心嘛？那想请问一下两位老师，我们这个冬奥会和夏奥会，那除了举办的季节不同以外，还有什么其他不一样的地方吗？这个请冯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 嗯，就当我们看汉语的时候，一个是冬，一个是夏，但实际上我们要了解英文的时候，不是夏奥会，它是用的另外一个词叫 Olympiad。Olympiad 这一个词是它的原来追溯是追溯到了古希腊的奥运会。古奥运会呢，从有文字记载的是从公元前的776年，一直延承到了公元后的393年，一共延承了1169年。那么它就是每四年举办一届，所以既然四年举办一届，它就是形成了叫奥林匹亚周期。所以当现代奥运会复兴的时候呢，那么这四年的这个周期就没有改变。所以夏奥会和冬奥会最大的第一个区别就在于，夏奥会是延承古奥运会的传统。那么四年的一个周期往下来进行，即使奥运会没有举办，那么夏奥会没有举办，但是它的一个周期的计算的方法是正常进行计算的。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北京2008年奥运会，我们大家都熟悉，是不是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但它实际举办的夏奥会的次数是26届。那么冬奥会就不一样，冬奥会就按照实际举办的届数来进行计算。比如说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是第24届，那就证明冬奥会已经实实在在的举办了24届。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呢，我们看到的是冬和夏，但实际上呢，冬奥会和夏奥会我们在给它分类的时候呢，是按照项目可以给它来进行分类。我们知道大自然馈赠给了人类生存的这样的第一个两大瑰宝，就是陆地和水。在陆地上，大家人类的可以种植庄稼，水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水源，那么人类就可以生存下来。那么人类生存在吃饱了喝足，我们要干什么？人类有个天性的东西，我想玩。那么在玩的过程当中，所以创造出了竞技运动。那么这是在陆地上和水上进行的，我们把它归类到夏奥会。那我们知道到了冬天的时候，大自然又馈赠给了人类两大瑰宝，一个是冰，一个是雪。所以富有创造性的人类又在冰上和雪上创造出了很多的运动项目，那么这些运动项目把它汇集到一起，就变成了冬奥会的比赛项目。所以说在项目上来划分奥运会，实际上是我们在划分奥运会它的归类的时候的一个，我们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我们是按照这样来分类。所以说冬奥会，我们知道北京2022冬奥会是7个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那么这些我们先教给孩子的时候要告诉他，你先要会分堆儿，怎么分堆儿？冰上一堆儿，雪上一堆儿，冰上的再分室内，室内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是滑冰，要在室内，还有谁？冰壶要在室内，还有谁？冰球要在室内，这都是。那么一到户外呢，我们即使给它翻译成叫雪橇和这个雪车，但它实际上是在户外的冰面上来进行的，这就是两个。那么从这儿再往雪上来引。往雪上引的时候还有一个项目，大家都知道今年在东京奥运会上，刚才丹丹老师提到了这位运动员，就是获得首金的那个，是不是杨倩？ 杨倩 是什么项目？是不是射击项目？ 对。 那在冬奥会当中唯一有一个夏奥会的项目荣记里面呢，就是射击项目。这个射击项目和哪项又结合到一起？和丹丹老师从事的越野滑雪融到了一起，这就叫冬季两项。然后移到滑雪上，滑雪这个项目丹丹老师经常自己聊说，这个滑雪就是得滑雪者得天下。 对， 因为滑雪项目是一个大项，但它6个分项，所以说我们说冬奥会，如果说这个项目最大的一个项目征集面最大的就是在 滑雪的这个项目。滑雪这个项目这六个，其实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孩子记非常好记。我们都知道在陆地上是不是有越野的，有这个马拉松，那雪上有一个马拉松，谁就丹丹老师从事的项目，越野滑雪。那我们经常在夏奥会的赛场上是不是有跳高三级跳，我们经常都说哎呀我要飞得更高，我要跳得更远，对吧？这不是奥林匹克格言，所以放在这里那个叫什么跳台滑雪。好，那这个是毅力和这个飞得更高跳得更远再结合起来一个项目，叫什么纯的男子汉的项目，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就叫做冬季这个北欧两项。北欧两项就是这一个，都是男子跳台和越野滑雪合到一起了。那这个如果我们经常说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汉，从事这个项目的一定是真正的男子汉。接下来还有一个借助到自然的风貌，就是高山滑雪。高山滑雪你看它的英文的单词叫 alpine 大家都知道是阿尔卑斯山，各位小朋友不是阿尔卑斯糖啊，是阿尔卑斯山。那么实际上我们翻译过来的叫高山滑雪。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有了高山滑雪，这是它的第四个分项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经常在夏奥会当中大家是不是看到蹦床的项目，是在空中做动作。那么我们移到雪上来叫什么？叫自由式滑雪。我们经常也把它叫做雪上的什么呢？雪上的空中技巧杂技，对吧？然后最后一项，我们的孩子在小区当中，是不是我们今天我们在收看这个节目的小朋友，是不是在你们的小区里面经常是不是玩那个滑板？ 对对对， 是滑板吧？那这个滑板哪一天妈妈带你们去了海边，到了海上，是不是就变成了冲浪？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拿这个板子再到了雪上的时候，就是单板滑雪。所以这就是 单板 U 型池， 对，单板 U 型池这样的一些表演。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它这六个分项里面又分了55个小项，所以这就是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在冰上和雪上给人类创造了这么多的奇迹。所以我们经常把冬奥会叫做什么？叫冰雪奇缘。 冰雪奇缘这个名字真的是又好听又浪漫。 对对对对， 如果这个卢老师不讲，我们可能会以为这个冬奥会的项目和夏奥会的项目它是没什么关联的，只不过是 完全关联的。 对，今天听完卢老师一讲， 只不过是我的场地发生了改变，它的魅力就在这儿。所以所有的竞技运动都是人类文化创造出来的竞技。 对，你像我们有几届夏奥会和冬奥会都会出现夏季项目的运动员来参加冬季项目的项目。 对， 你像夏季项目的那些有自行车，然后就会参加我们短道速滑的这个项目里面。你像那个叫短道速滑的有一个那个运动员是王蒙那个时代的，他就是在夏季项目里面既拿金牌，然后又到了冬季项目里面又来拿金牌。 对，我们把它叫两栖嘛。 看来真的是我们这个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其实是不能把它割裂的去来看的，他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包括里面的项目。而且呢刚才卢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不管是这个项目也好还是从历史也好，其实都是有这个很大的区别的，所以他们是既有区别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就能够更好的了解到我们这个奥林匹克的精神以及我们这个奥运相关的项目。那我们刚才啊是这个卢老师整体的为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些冬季奥运会的这些项目，那我们也请丹丹老师，您能从从事的这个越野滑雪出发为我们讲一下这项运动它的这个独特魅力吗？ 好，其实越野滑雪它是所有雪上项目里面的基础大项。为什么说它基础大项？它追溯到5000年以前，就是在新，对，在新疆阿勒泰呀，因为那会儿大雪封山，他们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只能是脚踩雪板，然后进行交通啊，进行贸易啊。然后经过一系列的，就是人们也在分化，然后从转化成高山呀，转化成什么冬季两项啊，包括北欧两项，就慢慢的。但是越野滑雪它始终还是一个基础大项。这么多年我们比赛，我们唯独一个传统的叫传统10公里。就是它可以变技术，但是这个比赛项目它不会改变，因为这是最初的一个基础项目。冬季的国际雪联从来没有把这个项目给它转换呀，包括给它改变形式都没有的。所以这就是越野滑雪。那么越野滑雪就像刚才我们罗老师也说，为什么说得雪上者得天下？越野滑雪它在冬季项目里面它是金牌总数最多。那么前一段时间国际雪联开会，很多项目都增加了男女团体。然后我特别有意思，我就问大杨姐，我说杨姐，我说为什么越野滑雪它还 不增加项目，它是越野滑雪12块钱。其实所有你包括冬季两项啊，包括速度滑冰，包括短道滑冰，他们现在都开始男女混合了。现在就有越野，现在就越野滑雪没有混合。然后那天我就说，我说如果越野滑雪要是混合的话，至少我们还能再多2块金牌。接力我们就要混合，然后短距离团体的时候我们就要混合，这就多了2块金牌。那么不多这2块金牌，我们就是12块金牌。那么更值得说的就是，你看夏季奥运会，他每次在奥运会闭幕式的第一项，他都是要给，他都是要给那个马拉松男女运动员要进行颁奖。那么到了冬季奥运会赛事第一项，也是要给我们越野滑雪的男子的50公里和女子的30公里进行颁奖。而且就是对于越野滑雪来说，就是在闭幕式上来进行这么神圣、这么光荣的一项，就是更奠定了这个基础大项的一个地位。所以这就是我们越野滑雪。你看，挪威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它就靠越野滑雪的比赛，它那个金牌榜就会占到所有国家的金牌榜的头名。对，而且越野滑雪这个项目，它是一个属于像是一个雪上马拉松的这个项目。你像我们从开赛的第一天一直会坚持到开赛的最后一天，这就是我们这个项目。而且其实这个项目吧，它有魅力的一点就是，很多人都说看我们的比赛吃不下去饭。其实一开始我也不太理解，后来我在比赛拼到最后竭尽全力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了。就是我们在比赛当中鼻涕啊，因为它是冬季嘛，我们又是在户外，冷空气刺激鼻子，我们就会流鼻涕，真的是我们没有时间去擦。你看我们所有的比赛，包括就是最著名的挪威的运动员，他叫比约达伦，他在39岁还在平昌拿冬季两项的奥运会冠军。就是他一比赛，他所有的胸前全都是口水鼻涕，我跟你说他真的是没有时间去擦。当时我就说我其实他放坡的时候一擦就可以，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只有去调整自己的呼吸，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擦这个鼻涕。而且你要想，我们越野滑雪它都是以公里为单位，我们都会相差以微秒时间差。然后所以一采访别达伦的时候，别达伦说，如果我一瞬间去擦鼻子，可能我这一微秒就出去了。对，所以大家都是在比赛当中去做好自己。而且就是最有看点的，就他们就说越野滑雪太累了，所有的人冲，我们经常会有集体出发，而且集体出发特别激烈。就大家一冲进终点的那一瞬间，那个终点线外面全都是躺成了一片。所以这就是越野滑雪的魅力，既有挑战又有极限。 我们越野滑雪这个项目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冬奥会的项目也好，真的就是超越自己、挑战自己的一种这个奥林匹克精神的这样的一种诠释。那其实我有听说过，我们的这个越野滑雪项目其中是有这个科技元素在的，有这种科技感，这个您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吗？ 其实这个欧洲人确实很，就是我们感觉欧洲人确实很厉害。我们每一年的雪仗、雪鞋，包括雪板，包括雪蜡，每一年都在更新。他们更新到很细致，就是我们以前拿那个雪杖上面会有握柄的那个袋子，那么他们现在做的最先进的是把上面那个袋子去掉，直接就是按照我们的手型直接做的那个握格，所以我们一戴这个就会比较方便，我们也不用去调。然后最终他们把上面那一点点那个袋子去掉，就是为了减少。然后我们现在所有的雪鞋全是碳纤维，越来越轻，轻到就是你就像你没有穿鞋是一样。而且我们现在最先进的就是我们那个雪蜡，就所谓的那个雪蜡要比白粉还要贵。然后我们那个雪蜡每一年都会有一种更新。而且就是像越野滑雪也好，北欧两项运动员滑雪也好，包括冬季两项的运动员也好，就是我们这些体能项目的，其实70%-80%是靠自己的体力，那么20%就是要靠这个雪蜡。就是你要想，这个雪蜡是在我们板底起一个光滑的作用。 看来我们的这些体育运动啊，真的不仅仅是一种体力上的比拼，很多时候都是一种脑力上的比拼，科技上的比拼，它是一种全方位的这样的一种竞争。看来啊，我们的这个体育运动真的是蕴藏了非常多非常大的魅力。 以上就是本期北京2022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